好啦，啱啱上个星期就係呢个嘅中秋佳节啊。 之后有冇意义啊？ 系正系啊，我就系正想问你，究竟最尾啊，系咪同我哋下昼嘅预言一样，都系 hea 咧？ 其实系啊，根本都冇乜特别嘢发生啊，嗰一日只系攞嚟休息啊，或者准备下嘢咧。即系嗰日系唔觉得系中秋节噶，直到有人拎一个月饼出嚟先知系，今日中秋节，跟住食完嗰一啖之后就完咗啦个中秋。 因为小弟咧都叫有一个嘅学习喺入边嘅，咁究竟咩事呢？咁啊，嗰日同另一半咧就去咗海边嗰度，即系散步啦，食完饭，咁啊即系去翻屋企附近嗰个海滨长廊嗰度，即系东区嗰个公园嗰度，喺度即系行下咁样啦。咁啊，行到去一啲嘅小食亭嗰度咧，咁就买咗啊一个啊，称之为闪光散兵嘅嘢嚟嘅。咁咩闪光散兵咧？好啦，嗱，聽到好得意，因為沿路都見到好多人喺度玩緊唔同嘅一啲中秋嘅一啲應節嘢啦。咁除咗有燈籠啊，或者係嗰啲熒光棒之外咧，另外一個幾多人玩咧，就係嗰啲吹波波嘅泡泡棒。 唔係，係咪我哋舊底嗰只？ 係舊底嗰啲嚟嘅，不過舊底我哋嗰啲細啲，佢嗰啲大啲。咁另外一個好多人玩嘅就係呢個嘅。我啱啱用咩名嚟？ 咩閃光散？ 閃光散兵係啦，閃光散兵。好啦，究竟嗱佢寫係咁寫啦，係個小食亭自己咁寫嘅，因為個包裝上面冇寫呢個名嘅，我懷疑佢自己改嘅呢個名。 閃光散兵。 好啦，究竟咩事？ 我想估係咪射上天嗰只啊？ 係啊， 哦，知啊，佢可以射到好高，跟住慢慢轉落嚟就。 係啊，係啊，係啊， 哦，我有見過啲人玩。 係啦，我覺得我最大嘅得著就係學識點樣玩嗰嚿嘢，因為其實一買翻嚟咧，佢就係一個阿叉啦，咁然後有條橡筋，再加一個咧係。我都唔知咩嚟嘅一嚿嘢啦，总之佢有两块类似叶嘅嘢，即系啲胶嘅线叶咁样啦， 好似嗰啲胶电风扇仔嗰只嗰啲质地。 系啦，咁然后你其实我话学识嗰样嘢系咩咧？因为佢就系咁样俾咗呢样嘢你之后咧，你要去研究点样去玩啊。咁我系先问咗喺我身边嘅一位小姐，我话哦呢样嘢点玩噶？咁我见佢玩啦，咁我觉得佢射出嚟唔够劲啊， 系 唔够响啊。即系嗰件事唔够华丽，我觉得啊，好似唔系咁啱喎。咁又再兜下，见到，咦，有啲四五岁嘅小朋友射出嚟咧，佢真系射咗上天啦。咁然后嗰、那个散兵咧，佢就会自己喺度转，好似一啲植物，佢咪播种嘅时候啲花爆开，唔系蒲公英，总之有款植物都系咁样嘅，就系咁样两块嘢慢慢跌落地下，其实系参考大自然嘅一个设计嚟嘅咁样。咁我终于知道哦，原来嗰嚿嘢要咁样掹，咁然后咧再唔知拉边个位射，然后再个角度应该向上45度啊，定系90度，你要不断去试呢个先。咁最尾我就学识咗呢样，所以咧今年嘅中秋节获益唔系良多，得一样啫。OK， 好啦，咁但系你问我咧， 啊、 你问我真系开始有意，但系你问我第二个啊，真正啊。我覺得係過咗中秋節係咩呢？就係、是、去咗個朋友屋企 housewarming 咁樣。咁佢最近咧就搬咗翻自己屋企住。係啦。咁點解話搬咗翻自己屋企住就 housewarming 咧？即係搬翻屋企唔會 housewarming 嘛？因為佢屋企有好多物業，佢搬翻其中一棟物業嗰度住，所以都係 housewarming 。因為嗰間屋佢冇住過嘅。 係啦。雖然都係佢，但係佢新入去住，咁所以就可以做到 housewarming。 係咪意想不到？搬翻自己屋企可以係 housewarming 咧？即係我同你講話，哦，我搬翻去娘家住，嚇冇理由 housewarming。係啦，唔係我 housewarming。因为呢间屋我未住过嘅， 只要你有多过一个单位你就可以做到呢个搬翻去。 你要两三个先至做到，起码三个以上先有呢种效果。咁上到佢屋企 housewarming， 咁一齐食月饼啊，玩一下一啲嗰啲游戏机啊，或者玩一下 board game 咁样啦。咁玩到最尾咧，咁我哋 total 有一啲人啦，咁有啲人就弹机，即系玩嗰、那个转插嗰个游戏机啊。轉插嗰個遊戲機，自己譯翻啦。好啦，咁然後有啲人咧就打牌。咁小弟本身係打機嘅，但係哦，好耐冇打牌咯。 你係識嘅本身係。 嗱呢、這個可以講下啦。嗱，首先喺度呼籲大家，千祈唔好沉迷賭博。 啱啊。 係啦，賭錢落海，亦都總之唔好沉迷賭博。係啦，我純粹係以手痕。好耐想過一下一個衞生嘅麻雀咁樣啦，咁我嗰陣時幾時學呢？咁其實我最早學呢應該係中五嗰年嘅。 中五 OK？ 因為我屋企呢係冇人打牌㗎。即係我爸媽唔識打牌，係啦，全部唔識打牌。我諗係啊，唔係，我可能有見過佢打牌，好偶然地見佢去人哋屋企 打牌或者在內地嗰個屋企嗰度咧，會間唔中，好間唔中，可能我呢世人就見過佢打唔夠十次牌嘅啫。咁佢真係就喺嗰、那個屋企個櫃桶嗰度有個嗰啲羊皮啊，因為內地佢唔會興麻雀板之外咧，仲興鋪塊皮喺啲大嗰啲石台啊、雲石台，因為屋企係雲石台，咁你打落去就哼哼聲噶嘛，所以佢就鋪一塊嗰啲羊皮喺度咁樣啦。咁我唔知係真羊皮定假羊皮啦。應該都是假的了 ,ok, 即是人造纖維啦，咁總之就是有呢樣嘢，有見過呢個嘅畫面啦，咁但係真係學識呢就中午嗰年呢就去咗個朋友屋企，咁呢佢就係、是上海人嚟嘅，屋企呢係住頂樓嘅複式。 你啲 friend 咁勁嘅， 所以 有幾個單位。 Sorry, 我形容錯咗，唔係複式，係複 plus 溫式。因為是有複式是兩層的嘛， 是啊， 它是三層的 ,ok, 是複是複 plus 溫式 ,ok, 加一式的它是，我不知道三式是什麼，它是複加一式的樣，好啦，然後呢它、那個單位去到頂樓呢就是一個叫娛樂 房啊， 娛樂房是啦，那個娛樂房很多年前在上海那些頂樓有兩層樓梯，因為它阿爸媽呢，我記得為什麼這麼記得三層呢，就是它阿爸媽是即是它家人呢就是睡一樓咁樣啦，連埋個飯廳、客廳咁樣，就係、是一樓咁樣。咁二樓咧就係嗰啲guest room 啊，就係我哋嗰班同學仔兩間房咁樣住。咁頂樓就係個娛樂房啦。咁娛樂房咧、哦，其實你又唔好想象中真係咁複雜嘅三層樓。咁其實因為頂樓個娛樂房咧係有少少 kind of 係類似天台屋咁樣嘅、 嗯， 即係好似人哋外國咧咪要擒上去。有個三角形嘅，佢唔係四四方，三角形，因為已經去到頂樓嘛，所以有一邊 係閣樓仔咁， 係啦，閣樓仔咁樣。咁佢上面有啲咩有？就係、是、有一個嘅卡拉 OK 嘅一個裝置，同埋有個自動麻雀台。咁、然後我哋就學識打牌啦。係咁係嗰個朋友嘅媽咪教我哋打嘅，咁啊佢即係招呼我哋喺上海玩啊，但我哋吃喝玩樂啊，夜晚就教我哋。即係點樣打牌啊？然後就哦嗱，呢、这個就叫上咧就唔知點樣碰咧就唔知點樣。我記得同行大概有嗰陣時有七個至八個人啦、啊，咁樣 大家都唔識嘅， 唔係七個人，五男兩女咁樣，大家得一個人識啫，得一個人識打牌，另外嗰五個都唔識打嘅，另外嗰幾個唔識，得一個人識打嘅啫。咁就喺阿媽同埋嗰位同學仔嘅教識底下咧，我哋知道基本規矩，係啦，就學識咗基本規矩，即係知道個道理啫。我唔可以話識打，即係好似啲人問你， 知道點操作咯， 係啦，識唔識坐大啲咁樣？我知道個規矩咯，但我真係唔識，即係識唔識踢波？我唔係用隻腳踢得喐個波就叫識踢波噶嘛？你起碼有翻基本嘅一啲章法啊，有啲一啲基本嘅一啲技巧噶嘛？但我哋只係知規矩，所以我從來唔話自己係識嘅，係啦。咁、所以我第一次學仔嗰個學翻嚟，咁然後好偶然，可能喺大學有同啲朋友有玩過啊。或者就係去唔知邊個屋企，又係可能有時咁咪我衞生玩一兩鋪咁樣。我哋以前可能農曆係農曆年去凌子慧屋企玩嘅時候，都可能會打下牌咁樣，就係衞生咁樣唔計錢咁樣玩下咯。 因為咧，我咁我早過你啦，接觸麻雀呢樣。因為 你九零年出世， 所以我早過你。如果我都係同一個即係中午嘅話，我都早過你啦。我係初中。都是長輩教，是我阿姑教我打的反而。因為咧細個咧，我屋企人中意打麻雀嘅。你頭先嗰啲係你人生中見過屋企人可能只係打過十次麻雀。我可以一個月見佢打十次麻雀。你要明白？ 咁你要更加講一句切勿沉迷。 切勿沉迷啦，係啦，即係佢中意同朋友聯誼嘛。但係細個每次去親戚屋企咧，大人一定係講一句噶啦，大人打牌，小朋友唔准埋嚟。 哦， 你系想行埋去装入，佢系连装都唔俾你装噶，你要自己匿埋喺一边玩。 阿妈唔俾我装啊，咁我做闲咯。 阿妈，咁我读你啲牌出嚟咯，咁啊，所以我就会见到佢哋玩。咁去到有一次，我记得系我哋几个堂兄弟姊妹，嗰时都同差唔多年纪嘅，我哋唔识玩，就有一次暑假去咗我阿姑屋企， 系 喺嗰度过夜嘅。跟住嗰晚咧就系佢话，你平时咧，你阿爸阿妈唔俾你玩麻雀啊嘛，呢啲。要學嘅，即係嗰啲叫咩交際技巧。你第時大個咧，你唔知咩場合，或者你識咗個女仔上人哋屋企，你都要玩下嗰啲。佢話：等阿姑教你玩啦嚇，學識咗咁啊。跟住咧嗰晚就教我哋，就好似你嗰啲咯，捉住手仔。仲要嗰時佢學係點學咧？大家唔係通常抽曬啲牌， 就好似應彩兒捉住古天樂隻手咁樣， 呢咕呢咕咁樣。 咁嗰種打法一開始咧係全部牌都打開曬出嚟打嘅，即係嗱打麻雀你遮住唔俾人睇到你啲牌噶嘛。咁佢個教學方法就係照做翻嗰啲咩扎色仔，係啦，唔知數邊度攞牌，然後全部打開曬就逐個逐個教咁咯。咁啊咁樣一開始去學識嘅，咁後屘都係中學就同啲 friend 開始去做 project 嘅時候就去同學屋企噶嘛，你知做 project。咁去到呢啊有張麻雀台喎、啊、不如我哋玩 幾、啊、我嗰時玩 Winning 咗喎我哋冇人打牌喎、啊。 我哋多人打麻雀唔知點解中學嗰班好多㗎有幾個、麻雀腳咁樣。所以中學嗰時都係玩即係嗰啲計分嗰啲囉輸咗掌上壓嗰啲好無謂嗰啲咁樣。 哦，呢、這个唔系卫生麻雀咁简单， 呢个健康 是健康麻雀，或者迟啲啊，输咗要举哑铃，叫健身麻雀啦， 跟翻嗰个下数咯，咁 或者输咗要喷酒精搓手液， 系要捽、啊，最健康啊呢一、這个系， 呢、這个真系卫生到不得再卫生嘅卫生麻雀啦，你输咗四番要喷四下， 所以系啦，我系中学嘅时候玩得多嘅，跟住大学就反而都停咗。因為大學反而真係少嗰啲麻雀腳，因為你好緊要嗰啲腳咧要有固定嘅腳，其實好似你打波你要有波友一樣，係、 哦、 啊，因為你好多嘢考慮嘅嗱，你踢波咁為例，你要揾唔同崗位，你龍門啊、成啊嗰啲咁啦，咁你雖然麻雀冇嘅，但係你同埋你個水平要差唔多，人數又要固定，又容易叫得到嘅，同埋佢又要出到嚟，佢肯同你。即係打四圈講緊，可能你都個零兩個鐘啦。咁、有啲人咧係集中唔到噶，玩半個鐘。 哦，我係噶，我係噶， 就走噶啦。 我係真係咧，我次次咧即係一開台啦，即係你當去朋友屋企 gathering 啦，一開台咧我係冇興趣噶，我係行過睄一睄。咦？不如俾我玩一鋪，我真係玩一鋪就起身嗰啲人嚟。即係人哋話唔知打圈啊，打風唔係我 打鋪嘅啫，過下癮嘅啫咁樣。咁呢個同埋跟住最重要就係嗰個水平啦，即係有啲唔可以太懸殊，有啲你太勁嘅咁樣，你 即係真係有分叻同唔叻嘅， 有分嘅。 咁、那個分別喺邊咧？即係例如我踢波，我知道跑得快， 係 腳法頂呱呱，咁咪叻啦。 係 咁你麻雀唔係運氣，咁係就 其實都唔係嘅。嗱，因為咧最近嗱，我會話我阿爸我媽咧，即係有時而家會睇咧，同啲 Auntie Uncle 玩，咁我會喺隔離睇啦。咁佢哋兩個都中意嘅。咁佢嘅水平咧係比我同我啲 friend 係高啲嘅、 哦，即係就係、是真人版嘅劉德華同梁詠琪啦。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嗰種分別嚟嘅。我老豆啊， 你老豆曾經都係住大屋嘅， 好勁啊！而家抽公屋，開心啊！阿媽，我啲運仲喺度啊！我老豆最近買咗本書，佢好開心咁同我哋全家人分享。 喂，但係唔得，唔可以輸輸聲， 買咗本 贏啦、啊。 买一本 book 啊，买一本赢，就好似喺农历年讲亲呢啲嘢咧， 系啊， 佢哋好信嘅，买一本赢翻嚟， 系唔好意头啊， 系啊， 找几啊咁，嗰本书好意头啦，麻雀必胜大法， 嗰本赢 啊，系啊，我又讲嘅，嗰本嘢啊叫麻雀必胜大法，跟住我真系， 即系嗰本胜啊嘛，所以点解叫通 胜？通胜啊，系啊，系啊。一本通胜读到老啊，应该系咁样。我阿爸去到呢个年纪，活到老学到老、啊，六廿几岁都谂住啊睇啦。咁跟住佢就有睇完之后好开心，食饭有分享。咁我就一路听，跟住我就有冇咁犀利啊？咁我攞起嗰本赢嚟睇下。跟住佢会讲紧咧，我睇咗其中一个chapter 嘅啫。我觉得呢一样嘢可能系就系成日讲话喺一个麻雀上面咩嗰啲咩功力高低嗱，你想知嗰样咧？佢话就系要睇你嘅对手嘅。小習慣啊，佢嘅反應，佢嘅狀態嗱，因為一般咧打麻雀咧，你係望住自己鋪牌嘅啫，跟住之後咧， 咁咪睇下人哋係做萬子、童子定係索子咯。 係啦，即係你會睇呢一啲啦。佢嗰啲進階版咧，好好笑嘅，好似嗰陣時嗰個 咩《讀心神探》 係啦 ，exactly 嗰啲。佢話通常人類啊，喺佢揸住好牌嘅時候嘅情緒咧，就會高漲一啲、熱烈一啲，打出嚟咧個氣勢都唔同啲。但係當如果你嗰、那個牌嘅運氣唔好啦，個人咧係會靜啲啊，跟住之後咧可能會即叫細聲啲，或者冇乜士氣。跟住我從來冇諗過打麻雀係會睇呢啲。 但係我係調翻轉嘅喎，我因為我自己都有留意呢啲即叫做 別人嘅小動作啊。 我之前有一集都提過，你要學識了解自己嘅小動作啦。而我嘅小動作係咩呢？當我鋪牌越好嘅時候咧，我係越唔出聲嘅。 嗯。 而當我鋪牌唔好嘅時候，即係例如一摸翻嚟嘅時候，即係第一鋪或者一開始摸完翻嚟嘅時候，哦，喂，即係全部係亂七八糟咁樣啦。咁我會係自然自然，唉，乖啲啦，乖啲啦。係啦，我會有呢啲嘅小動作啦。但如果係好嘅話， 咁我就唔出聲㗎， 就會專心啦，咁睇啦咁樣。咁所以佢嗰、那個就係講緊話，你要睇你嗰啲對手嘅習性，了解係佢係邊一種狀態。 係夜行動物定係日行動物？ 已經差好遠啦，即係哦，原來係睇呢啲咁樣嘅嘢嘅。跟住直間咧就喺度講啦，因為咧我阿叔咧以前咧佢係。好犀利，因為佢內地工作咧，佢其中一個聯誼活動就 要打麻雀啦。咁、有段時間佢仲成日嚟我屋企打牌嘅時候咧，我有試過匿喺佢後面睇佢打牌啦。即係譬如初頭咧，你見佢咧依牙鬆槓，好多嘢講啊，打到係威係勢啊，跟住出曬口術嗰啲咧，你以為拎住一鋪好牌啦，跟住你行到埋去睇咧，佢鋪嘢乜都冇。咁但係點解佢乜都冇咧？即係首先佢好叻做戲啦，即係。其中一樣嘢點樣分啲人打牌叻唔叻就係、是、你隔離嗰啲人其實你睇唔穿究竟佢喺度做緊啲乜嘢，究竟佢揸住好牌啊定係唔好牌啦、啊？咁呢個就佢第一樣叻嘅地方。而第二樣嘢咧就係佢點解有時你見佢拎住嗰啲牌咧係叫做你唔知佢做緊啲咩，就係、是、佢知道另外三個人其實要啲乜嘢，佢哋係要知道嘅係可以 exactly 知道你想要邊嘅，譬如你叫只白板咁啦，佢可以知道你要白板而佢揸住喺手，咁呢啲咧就系佢哋可以记牌，记啲人打过啲乜嘢，然后你每一个 action 佢系 reflect 紧究竟你拎住啲咩，咁呢啲就系嗰啲所谓好叻嘅人佢哋知道嘅嘢咯。 哦，咁呢个都系一般，即系我哋成日睇嗰啲我哋声称为叫赌博嘅一啲专家，佢都话哦，可能你要学识记牌、数牌，即系例如可能。玩21点嘅，咁你要估佢究竟下一张系大定细，前面个机率出过几张公仔啦，咁你就应该要记住，或者可能你玩嗰啲 Texas Poker 嘅时候，咁你咪要估下究竟即系嗰啲德州扑克，究竟对方系佢嘅心理质素系点，或者系胜利就要估下，咁佢咩小动作，其实我谂都系大同小异嘅。 都系呢一啲噶，跟住就系同埋跟住就做决定嗰下咯，即系同你头先讲嗰啲游戏全部一样噶，就系、是、你点样做个啱嘅决定啫嘛，你出嗰张牌或者你落一个决定做得啱唔啱咁。就是这些的分别很博大精深，那本书我也有兴趣继续看。 但是他 除了那些叫心理上的技巧之外，还有教其他东西？ 其实也有的，即例如是在一铺牌他会有叫做前中后段，即你不是会摸牌吗？越来越少的。究竟前中后段的时候你要采取一些什么的策略？ 这么像股票的？ 其实我觉得也 有 类似那些这样的东西的。当你譬如拿着好牌和不好牌，你在前中后段其实你应该是要博啊，你话你要防 稳手突击， 系啦系啦，即系你系进攻定系防守最简单。因为我阿叔嗰时讲过一个至理名言，我而家都好记得。佢话打麻雀唔系要赢，而系唔好输，唔好出冲。嗱，输自摸，即系人哋自摸好运，因为运气呢啲嘢其实你冇得拗噶嘛。但系起码你唔系输喺自己手上面，所以你每一铺谂嘅，我好多时候就是、哦，我要砌好啲牌，然后食糊咁样就叫好啦。佢话打麻雀唔系咁样噶，小朋友你太年轻啦。 好啦。讲多次我哋嘅金句， 我哋金句就系、是、啦，即系唔好沉迷赌博，即系呢啲开心嘅卫生嘅嘢，咁啊大家得闲玩下就算啦。 系啦，我哋千祈唔好沉迷赌博， 千祈唔好 沉迷赌博等于咩啊？ 赌钱落海啊！ 在爱的只想变做爱人，在爱的只想变做你手汗，在爱的只想脚下变做热带，在变质中原始。当腮边位都野般即刻透明，当掌心位都暴雨马上潮汐，当呼吸为你为我酝酿奇迹，为欲望并没胜似胜地胜利 ，Like the way you're mutating， 做你的一切事，你的事情越讲不停，变色。 疫情是何味何物何色在天天地地全是人类人性在变的只能珍惜 Like the way I'm mutating 做你的一切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公务员事务局、民政事务总署和房屋署人员今日起一连两日到慈云山的慈康村和慈民村推展上门鼓励长者接种新冠疫苗先导计划。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活动启动礼致辞的时候说，他们会上门探访慈康村和慈民村超过1400户，了解70岁或以上长者是不是已经打针，如果未接种是基于什么原因，有哪一方面的疑虑，当局会尽量解答。行动之余而又想打针的长者听日可以到特定地点打针，行动不便的就可以获安排外展服务。如果今次先导计划成功，会推广至其他地区屋邨。柴湾今早上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93岁女子死亡。朝早大约8:20，一名48岁男子驾驶一架中型货车沿怡丰街东行，当驶至近金源里交界的时候，据报撞到那名正在过马路的93岁女子，她被困车底，由消防人员救出，身体多处受伤昏迷，被送往东区医院治理，之后证实死亡。中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今明两日在香港科学院举办网络安全博览2022。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在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说，今年上半年警方共接获10600宗科技罪案，占整体罪案1/3，损失金额达15亿元。他说相关个案中以网上求职、投资、购物和裸聊勒杀案的升幅最为显著。以裸聊勒杀案为例，60%受害者是30岁以下年轻人，不少是学生，最年轻的只得12岁。今次是警方首次举办以网络安全为主题的博览会，希望透过不同方式向年轻人传递科技罪案的防罪信息，令他们明白网络世界是充满陷阱，必须小心。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发表网志，提到最近有关他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6条发出证书，指示相关诉讼无需在有陪审团的情况下进行审理的决定，引起社会讨论。林定国说，香港国安法第46条规定，律政司司长可以基于保护国家秘密、案件具有涉外因素或者保障陪审员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为理由，发出证书指示相关诉讼无需在有陪审团的情况下审理。有关条文定明在这个情况下由3名法官组成审判庭，而由这些法官组成的审判庭所作的判决内容必定公开向大众解释理据，重要的是律政司司长行使这项权力并不会削弱被告人任何合法权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但部分地区有烟霞。下午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星期二至四风势较大，气温稍为下降，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较早前龙翔道去清水湾道方向，近牛池湾村中慢线，是近牛池湾消防局中慢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但是近住牛池湾村快线就因为紧急维修仍然是封闭。一带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就是龙翔道去清水湾道方向，较早前近牛池湾消防局的中慢线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场，但是近住牛池湾村的快线因为紧急维修仍然是封闭，龙尾在星河名居。 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近兴田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大致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富豪东方酒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九龙城回旋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的交通繁忙，车龙排到近狮子会。最后同大家预告封路在太子道东，因为道路工程，由稍后下午三点起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六点，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一段的慢线是将会临时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尼泊尔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Nepali. सरकारले सबै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लाई COVID-19 खोप निशुल्क उपलब्ध गरिरहेको छ। उनीहरूले तोकिएका क्लिनिकहरू, अस्पतालहरू, मोबाइल खोप स्टेशनहरू वा सामुदायिक खोप केन्द्रहरू CVCsमा खोप लगाउन सक्छन्। खोप लगाउन चाहने इच्छुक व्यक्तिहरूले सकेसम्म चाँडो अपोइन्टमेन्ट लिनु पर्दछ। सोही दिनको टिकटहरू तोकिएका CVCsमा निश्चित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लाई वितरण गरिनेछ। सरकार र विज्ञ समितिहरूले COVID-19 खोपको सुरक्षाको अनुगमन जारी राख्नेछन्। खोपले तपाईको शरीरलाई रोग विरुद्ध राम्रोसँग लड्न मदत पुर्याउँदछ। म्युटेन्ट भाइरस स्ट्रेनबाट उत्पन्न हुने खतराबाट बच्नलाई तपाईले जति सक्दो चाँडो खोपको पहिलो र दोस्रो डोज लगाउनु पर्दछ। साथै सुरक्षा बढाउन खोपको तेस्रो डोज लगाउनु पर्छ। सामान्य जनजीवन पुनः सुचारु गर्न यो महत्त्वपूर्ण छ। अधिक जानकारीको लागि थिमेटिक वेबसाइट www.covidvaccine.gov.hk मा हेर्नुहोस्। 我是你的奋斗者，新时代后援会，星期六隆重电影。 嚟到我哋呢个我是你的奋斗者第三个星期呢个特别环节啦，咁我哋每一个星期都会请嚟咧新时代奋斗者嘅其中两位女仔嘅， 系 我哋强调系女仔嘅啫， 男仔系真系冇请嘅， 男仔诶质素太高啦，我哋惊我哋输啊，所以我哋费事啦，系咪先？咁啊，今日嘅两位咧，交俾你哋介绍下自己先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秦彩莹 Nami。 Hello， 大家好，我系余海琪 Kelly。 系啦，咁我哋俾大家都了解一下，可能系本身自己系即系做开一啲乜嘢咁样样咧。 哦，海琪，你系做开啲咩噶？ 好问题呢、這个，咁我自己平时都系主要参与幕前嘅工作为多啦，都系周围 casting 啊，拍下嘢啊， 嗯， 即系简单啲嚟讲系 freelance 咁样， 系大家都系嘅，系嘛？我奋斗者嘛，奋斗紧， 奋斗紧，继续努力中。 我都系咁上下啦，都系可能拍下戏啊，拍下剧咁样咯，系啦。 系，因为头先咧，有同海琪即系咪前即系倾少少，佢系我哋嘅旧同事嚟嘅，佢帮呢个自由风、自由风听电话嗰 阵。系啊，之前喺大学嘅时间。 几耐之前？ 我谂系。兩年前到嗰陣係讀緊大學，所以揾緊相關嘅 part time， 因為之前係讀新聞係嗰邊嘅， 哦，就進入咗一個真正嘅世界， 即刻唔想入電台啊， 所以就即刻好似 都 係 去 適合 去拍翻戲， 拍翻嘢啦， 即刻揾到自己目標嘅方向啦。 唔係，但係電台嗰個位唔啱你係在於 電台一開頭其實已經冇話好好考慮嘅， 因為夕陽工業嘛，冇人聽嘅，邊人聽嘅？ 我哋兩個呢度 冇考慮又做嘅，點解？ 因為嗰陣就係想揾新聞類相關嘅 part time 咁樣，即係因為學校都想我哋翻 internship 啊嗰啲，咁我就咁但係 internship 嘅人工就比較 係啦，咁 係啦，咁不如我試下有揾 part time 啦，因為有聽過其他 friend 講話 LTHK 都 keep 住長期請人咁樣， 咁就 我知 你明點解長期 請人嘅 係咁就咁就去試下啦咁樣咁就好彩都有工作機會咁就好接觸下新聞類嘅工作啦咁樣然後發現好決定 試下第啲嘢啦， 試下第啲嘢啦，再 我總之唔啱嗰個位係在於因為佢真係一啲時事節目啊，定係純粹係開麥呢樣嘢唔啱咧？ 應該係真係時事方面自己嗰一下接觸到比較覺得係比較 太有深度啊嘛，係 啊，我比較份人可能比較膚淺少少咁。 即係我哋而家喺度討論明日大魚，你會覺得 等我做下資料搜集先， 俾少時間，一個月後交 report 俾你。 係啦，等我寫定一千。 或者郊野公園邊陲地帶發展， 傾好計啦已經。 揾你高爾夫球場嘅用法， 即刻 dead 咗，跟住下次再揾其他再過嚟傾。 你講得啱，我覺得你講得啱， 我好認同呢位同佢講 翻，咁但如果係咧 ，say 一啲比較時 娛 樂性重啲或者雜誌式節目咁樣就可能有興趣啦。 所以我哋咪嚟咯。 其實我哋呢度有時都會講時事嘅， 我哋就講時事嘅呢度。 哦，係，所以 其實我哋真名係自由風。 旗下品牌我是你的後援會， 我哋係瘋癲嘅瘋 係啊。 咁我哋下次再有機會再合作。 係咪走先啊？話突然間有啲嘢做，我諗起。 哎呀，屋企好似煲湯未熄火，唔好意思。 咁Nam兒有冇都做過一啲即係可能而家就叫 freelance， 可能去揾一啲唔同嘅 job 啊，有啲 casting 啊，咁之前有冇做過啲咩咁噶？ 其實一路都畢咗業之後就係做緊呢一行其實畢業前我已經做緊呢一行啦。我唔知道，我驚啦，我有少少 驚 啦， 媽咪啫， 我有少少驚啦，我驚聽緊嘅觀眾又會同我講你咩睇住我大。 我細細個聽你噶啦， 有啲難聽 啊，因為我真係出道出得比較早，有14歲就喺網絡上拍片咁樣嘅，即係唔出奇嘅，大家睇住我大。不過我都會咁樣同大家講翻嘅，我都係睇住你哋大。 大家可以相應嘅，如果你真係睇住佢大，你可以喺我哋啲 post 度留言，咁阿 Nami 係會見到嘅。係， 冇錯。 嗱，咁今日我哋咧將會一樣都有三個唔同嘅環節咁同你玩啦。咁我哋就先嚟第一個啦， 愛情奮鬥史。 咁呢三個星期咧，每一 pair 上嚟嘅奮鬥者咧，我哋都會 set 咗唔同嘅主題嘅。而你哋呢個係 set 俾你哋嘅，就係 share 關於初戀嘅。 一睇就知道我未拍過拖啦。 一睇就知係啦， 係 啊， 睇得出。 係啦，兩位啊，邊一個會想 share 先咧？ 梗係海琪啦。哇！ 我嘅初戀啊！是發生在 早兩日， 新鮮滾熱辣。 早兩日嘅， 我為咗呢個節目， 特登揾翻個初戀， 特登要試下拍拖先。 收到通告嗰下，拍下拖先， 散埋添啦。係， 喂死啦！突然之間，喂冇初戀啊，點算？我嗰陣係中學時期，Form Two 到開始嘅，係啦。我想正常都是这段时间。 正常 正常。 你望下你前个四眼仔。 我应该中六啊。 我以为你到现在都未。 哇。 friend 来的喎。 哦是啦跟住中二嗰阵就同即是小食部啊即是印象好深刻嘅因为嗰一刻是有个师兄喺度行楼梯落嚟跟住我就大家好似嗰一下见到對方即係一見鍾情咁樣個，即係我嘅感覺係啦，好老土，但係係真嘅。 我睇咁多偶像劇啦， 嗰陣係成日睇嗰個咩啊《流星花園》嗰啲 friend 噶嘛，但係嗰陣係唔係 咩《流星花園》啊？咩嚟㗎？我唔識㗎。 你同我同年㗎，唔好意思。 Discovery Channel 嗰啲係。跟住咧， 跟住嗰一下係第一下就覺得好似哇係。即係電光火石之間，明明成個小食部好多人噶嘛，但係你就好似淨見到佢， 嗰啲世界靜止咗，淨係見到佢。Oh no！ 係 啊，真 係 好老土，係、 oh, no. 即係覺得係全部人已經係 fade out 咁樣，跟住就嗰一下就你就見到同佢對望咗就咁樣嘅。 本身唔識嘅，但係其實 唔識㗎，因為佢師兄係高我兩 pom 㗎，係啊。但係嗰下大家留意到對方之後望咗一望，跟住就後屘大家 keep 住喺。小食部啊，樓梯啊咁樣，跟住又會見到撞到，即係嗰一段時間唔知點解佢係 大家永遠都要行樓梯係咪？ 佢無啦啦係 日日都要行樓梯， 喺我面前出現，我唔知做咩，我懷疑佢特登嘅。 你都係，你都係， 你咪一樣。 同埋呢個時候要起翻首《漁陽光》 啊，嗰啲係啊，你喺嗰個汽水機後面裝你嗰啲， 咁啱嘅，咁啱嘅咁樣嗰啲，唔係嗰下，跟住所以就 即係嗰陣係嗰一刻好有深刻嘅經歷，即係嗰一下嘅感覺就係會覺得硬系会同佢好似发生啲关系咁样嘅，唔知点解 咁， 系啦。 咁最尾系有一齐到， 最尾系一齐咗，同埋系都拍得最耐时间嘅一段关系， 系最耐半个月， 唔系我好长情噶， 半日啊半日。 嗰阵系我哋一齐咗四年嘅，差唔多系， 即系到毕业之后先， 毕业之后先至散嘅。 咁就真系 Come on James 嘅桥段出咗嚟啦。 我系被少少少咯，即系因为佢升咗上大学先噶嘛，咁就咁嗰阵因为有初恋，大家都唔识拍拖，好着紧对方啊。跟住咧，咁大学又玩得癫，又住科，跟住又各样上妆啊。咁我嗰阵又喺中学喺度努力紧 DSE， 咁就会好不安啊嘛，冇安全感，同埋份人又不嬲都呢样又惊，嗰又惊咁样嗰啲人嚟嘅。咁所以就大家就成日闹交，顶唔顺啦，就最尾就分咗手咯，咁样系啦。 哦，一见钟情嘅故事 系啊，真系好老土，但系真嘅，系啦，原来系真的， 系完全冇联络噶咯，而家。 而家有互相仲 follow IG， 有即系会见下咁样，但系就 佢会听呢个节目噶。 见到你， 我谂紧好唔好喺 story 度到时出咗街 佢 唔系有互相 follow 大家，但系就唔会话特别再倾偈嗰啲咯。间唔中喺街度见到咯，而家都成日都会撞到。 点解会撞到咧？ 佢哋又行翻嗰条楼梯， 又喺啲买嘢食嘅地方。 系唔系即系有时成日可能大家住同一区咧？咁因为中学都系同一区噶嘛，所以成日。系出街啊嗰啲咧，都會撞到咯，一間唔中啦咁樣。 如果離遠見到佢，會唔會突然間特登行第二條路？避開， 特登行翻同一條路。 你有你嘅生活，我有我嘅忙碌咁樣。冇啊，我哋好大方 say hi 嘅都有，係啊，即係都係啊，係啊 ，hello 咁樣咯。 係咪而家見住佢係冇咗，完全冇咗嗰種感覺噶啦？即係見翻佢個人。 冇嗰種，冇當初嗰種 電光火石， 電光火石 個世界靜止冇咗嗰啲啦， 冇啦冇啦，但係就 希望個世界行快啲， 我快啲行過呢條路， 唉尷尬咁樣，即刻行快幾步，係啊，冇就正常人咁樣咯，而家就覺得大家 之前佢唔係正常嘅， 啲外星人咁樣見到佢， 佢之前會 stop 啲時間， 之前發光噶嘛，望住佢係覺得樣好誇張啊。 而家變咗普通人咯， 係而家冇啊，就係正常路人甲月餅咁樣咯。 哦，估你唔到啊呢一個，佢嗰個形容好啲咧，有畫面啊，啱啱係， 係真係拍戲咁樣，哇！系啊，真系咁样。 果然你真系都系啱做 drama。 到你分享 啦， 你嘅初恋啊， 你又大声咗咁耐啦。 系咯，多听下先， 扮下嘢。其实咧，我唔系好记得啦，已经。因 為哇！你睇呢啲，即刻喺度戴头盔啊！ 我系死渣女啊！因为都系我记得系 form one、form two 咁样嘅，但系我 exactly 应该系 form one 暑假嗰啲啦。咁就嗰個男仔係同我同班嘅， 係 佢一個男仔嚟嘅， 佢連人哋而家叫咩名都唔 好記得㗎啦。 其實我真心唔係好記得佢叫咩名嘅，因為我哋而家已經係冇 contact 㗎啦，因為咧。其實我不是很記得怎樣跟這個男仔一起，但我記得怎樣跟他分手，因為分手 是不明心一點的。因為我跟他分手是異地戀，因為他突然去了第二度讀書。 Okay. 那我就 不然去了隔離學校讀書。 隔離地方我覺得跟你距離太遠了，不好意思。 跟了幾個街口太遠了。 他去了港島讀書，我覺得我們跟距離太遠了已經。 我 handle 不到。 handle 不到。地鐵站超過兩個站以上的異地戀 handle 不到。 系啊，拍唔到落去咯，我哋咁样两个世界嘅人咯，我哋已经系 嗰时佢系去咗外国 啊，仲要系 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就即系可能嗰时候即系都唔系可能嗰时真系细个嘅，嗰时真系细个，咁就真系觉得因为我想要一个男朋友，我同佢拍拖，我就系想佢喺我身边啊嘛。咁我唔開心嘅時候，我可以有人同我 share 啊嘛。咁以前啲靚妹係咁噶啦， 唔係而家都係。 而家都係。 而家你有能力去，即係點講咧？唔會好似細個咁樣，你好想朝見夜見咁樣，因為以前同班啊，即係我哋已經唔係同科咩，唔係同個學校，我哋係同班，我哋直頭上堂係日日都會見到大家。咁你突然間。呢、這個人不在你身邊會有嗰種落差感咯，係、啦，就分開嘅。咁其實都後屘有發生一啲一連串都幾搞笑嘅事啦。我哋之間係有啲誤會嘅， 咩誤會？ 咁就係啦，嗰時我就以為佢溝緊第二條女。 你將莫須有嘅罪名 唔係啦，嗰時咧我同你分咗手噶啦，但係又嗰啲藕斷絲連啦，要分唔分啦，又嗰啲死 MK 妹 MK 仔咁樣啦，係啦，咁就佢咧有即係佢其實佢家境 OK 嘅，咁佢成日都可能一個月翻嚟一兩次香港啦， 哇， 係 啊， 咁真 係 都真 係 喎 ，OK， 其實係。咁佢後屘又同我講翻，佢真係因為想翻嚟見我嘅。 哦， 咁 sweet。 佢咁 OK 有冇諗過其實不如跟佢過外國啦？ 係咯係咯， 我哋一齊去啊！ 你養埋我啦， 係啦，我係一路都唔知呢件事嘅。咁我一路都以為，因為嗰時已經同佢分咗手噶啦嘛，即係表面上大家嘈咗交啦，唔好再揾我啦，分咗手啦咁樣啦。但係有成日咧。即好似海琪咁啦，成日喺啲樓梯 做咩事做咩？ 喺樓梯 望到第二個。 係啦，但係我哋係分咗手之後先係咁樣。係啦，就成日放學咧喺學校門口就見到佢嘅。 咁你見到佢，你有埋去同佢傾偈嘅？ 我冇埋去同佢傾偈，因為佢都冇同我傾偈，我冇同佢傾偈。 哇！好嬲喎，識玩喎。 我係嗰啲好煩嘅金牛座咧，嗰啲嘢啊！你我咩啫？你有 金牛座係咁噶啦，聽過我唔係咯，不過。 你又受過金牛座的毒害 咁你之後點樣斷咗啊？真係完全斷曬。 真係後屘 佢冇再翻嚟香港咧。 後屘因為咧真係知道同班咧有第二個女同學咧真係中意佢嘅。咁我嗰時就一路覺得佢同呢個女同學係曖昧啦。咁後屘有一次咧喺圖書館啊，係啊。 哦，通常都要上演呢啲情節。 咁嗰個女仔咧就同我講。即特登在我隔離講佢哋兩個嘅嘢啦。 哇！啲女仔啲機心細細個就已經有。 係啦，我嗰時就真係覺得 ，OK， 佢同呢條女一齊咗啦，我以後都唔再理佢啦。咁樣跟住就真係分咗手啦。 哦。 跟住咁後屘我哋好大個啦，突然間傾翻偈啦。即都係近呢一兩年嘅事啊！突然間傾翻偈，先突然間講翻呢件事，佢就喺度話佢真係完全對嗰條女係一啲意思都冇。 嗰女仔醒目啊，知道佢好啊。 個女仔都真係幾好恐怖、啊。咁就係啦，就咁樣係有少少遺憾喺度嘅，即聽翻就覺得啊，原來都即係一個大誤會咁樣。 哇！呢兩個故仔，一個係純愛嘅世界，同一個係好現實嘅世界，全部都係細個嘅時候發生。你嘅童年究竟係點？ 奋斗娇 ，skill。 咁啊，两位都预先咧就录好咗一条声带啦。咁啊，即系推介，即系同拍拖啊、约会等等可以做啲咩咧？咁我哋准备咗嘛，先听下 Nami 嗰一条声带。 咁尴尬，好啦， 你噶啦。 大家好，我是 Nami 秦楚莹。咁咧，关于拍拖嘅好去处咧，其实我非常之推介去一啲离岛嘅地方啦，即系例如长洲啊，或者南丫岛啊之类呢啲地方啦。因为我以前拍拖咧，都久唔久会去下呢啲地方嘅，因为有啲新鲜感啦，远离呢个烦嚣啦，感觉好似去咗一个小旅行咁样。其实我系非常推荐。大家一起帶埋你的伴侶去呢啲咧，即係人煙稀少啲啊，嘅地方去放鬆下啊，踩下單車啊，睇下海景啊，睇下日落啊咁樣嘅。 頭先我播緊嘅時候，見到海琪咧隔離好似準備攻擊咁嘅狀態， 因為我即刻諗起一條問題， 啊、大佬， 唔係，因為我想問你同過幾多個男朋友去長洲啊？到嗰啲地方？我好想知 道都萬零二萬個 長洲賓客人數多 好多留低咗好多你同對方嘅。 今日長洲好多人同佢 say hi， 喂 Lami， 今日帶邊個啊？ 又係你啊！已經去翻同一間。 今日條仔唔係上次條仔 嘅。今日呢個叫咩名啊 ？Status A 三八零。 就係你原來係啦，即係推介呢一樣嘢，係咪之前都多會用呢個方法咧？真係。 試過一兩次咯，但係都印象深刻嘅、嗯。可能係因為細個真係冇咩錢去旅行啦、啊，即係其實唔係而家唔係話大家冇錢，係大家想去旅行都可能真係有好多限制，咁、所以就係啦，可以重温下呢啲細個嘅感覺。 即系拖住第二个，跟住 一齐重温 细个 嘅， 重温上一个男仔喺度做过啲咩咯，带个新嘅去之后。 如果俾你拣，长洲、平洲、南丫岛，你会拣边个？ 应该长洲咯。 个原因系 因为佢最游客区咯，最次可以呃到我钱。 你系要俾你中意呃 到条仔钱？ 佢试下佢有几多嘛，咪俾佢 睇下有几深啲，一粒鱼蛋20蚊。 咁又話你去長洲，你會中意即係兩個人咁樣當 dating 啦，做啲乜嘢？因為佢有好多噶嘛，你可以上行上山又得，踩下單車又 張布砌同 踩單車咯。但係我唔識踩單車嘅， 即係你係坐喺後面， 係啦，冇錯，坐單車，坐單車， 真唔識嘅， 我真係唔識坐單車， 即係我哋 見到佢身水身汗，我就啊 ，B B 你好 sexy 啊，好叻啊， 所以下次先去嘅係嘛，即係越熱越好啦， 係搞唔掂。 咁所以係即係一個 full day 咁樣嘅 dating， 你覺得咁樣係正嘅，所以會好玩啲。 係啊，因為其實講真，香港真係冇咩嘢可以做啦，行街睇戲食飯咯，你 dating 都係呢啲。咁但係其實我幾中意去下呢啲郊外或者係即係少少啲去嘅地方咯，係啊，咁樣。 系 sweet 啊嘛，笑咩啫？ 听到但系郊外系唔包做运动噶嘛？其实我因为要搞清楚呢件事， 两嘢嚟， 因为我有啲 friend 去长洲，佢系去入去露营添嘅，去到即系要孭晒 gear， 但系你系唔得呢啊！我系纯粹要喺中环搭船入到去食完鱼蛋就走嗰啲。 其实我系可以运动嘅，不过我觉得通常啲男仔同我拍拖咧都唔会做运动嘅。 是你不做定是他们不想做？ 他们应该不想，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怕我太辛苦，但其实我是一个很运动type的女仔，见到我这样的肤色都知道什么事了大佬。 你玩什么运动啊？但是你本身 我怕我行山行得快过他，见不到啊，即是同着我去行山那些游水又游游下，条友又不知道去哪边，不 见了， 是上岸透下气。 我即是游水行山，这些基本的全部都有玩的。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就不過我唔知道，我不嬲都好尊重男朋友嘅意見嘅。 哦， 係啦，主要係都唔係好。 你啱啱個語氣，放輸啦，嗰啲宮廷嗰啲姐姐啊，你咧？ 媽咪姐，你真係好 sweet。 唔係，其實主要係因為我真係唔想諗啊。所以你話去邊就去邊啦。 好啦，嗱，咁我哋就聽咗媽咪嘅推介，一陣下一 part 翻嚟咧，我哋又聽阿海琪有咩推介啦。 你想走，十四天内温柔，叫他不敢心够。谁走？谁话过要当我男友？上一秒刚拥有，下秒偏偏放手。我当真，那便算了。谁说冷？十四天后温柔，叫他不可参透，逃走。明日你再跟我来探究，说穿了。 5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以向琉球群岛至日本九州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同干燥，但部分地区有烟霞。下昼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偏西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星期二至星期四风势较大，气温稍为下降，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4度，相对湿度5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封路，在九龙区太子道东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六点，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景泰街一段的慢线都是会封闭的。现在大的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界限街近书院道，就在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因为工程慢线是封闭，龙尾去到界限街近书院道。另外，龙翔道就因为紧急维修，去清水湾道方向近牛池湾村的快线仍然封闭，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就在龙翔道去清水湾道方向近牛池湾村的快线因为紧急维修仍然封闭，龙尾在星河名居。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税务大楼。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空中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兴田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近果栏，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车龙排到窝打路道。最后，在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深水埗的东京街因为水管紧急维修，东京街去南昌方向近福荣街的慢线仍然封闭。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从前，佢系一个警察。 你知唔知大家点睇你？点样睇我？ 如今佢系一名律师。 作为一个重棍，你真系专业，乜嘢都做得出。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9月13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你承认，绿藤唔系一个一尘不染、黑白分明的地方。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我是你的奋斗者，新时代后援会，星期六隆重电影。 3:00新闻翻嚟之后咧，我哋今日呢个我是你的奋斗者嘅有余海琪啦，同埋 Nami 秦彩莹嘅。咁啊，头先听咗 Nami 嘅嗰个推介啦，你啊问咗人哋一个好好嘅问题啦。我哋又今次听下海琪究竟佢又会推介啲乜嘢，可能拍拖啊或者 dating 嘅时候可以做嘅嘢咧。 今日想同大家介绍一个拍拖去嘅地方，叫做地堂仔郊游径。咁佢系位于大屿山嘅郊游路线，全程咧就系得2公里。行晒都只系需要1个钟嘅啫，所以系比较简单同埋适宜新手去行嘅。咁你行头300米咧，其实已经可以一睹有凤东飞流之称嘅瀑布。而呢条瀑布咧，其实系由凤凰山东北山里嘅6条溪流汇集而成。所以你行咗冇耐，其实已经可以听到佢好澎湃嘅流水声。之后再继续透过地堂仔嘅路径，就可以通往一个比较隐世嘅宝林寺。佢建筑简朴啦，有一种远离繁嚣嘅感觉。 所以在假期呢出去感受一下大自然，呼吸新鲜空气，又可以同另外一半提出一个不同的回忆。不过记住出到去自己垃圾记住要自己带走啊，爱护环境。 笑到癫咗， 随意发言啦！ 开心啊，大家笑得咁开心，我 今日嘉宾余海琪，同我哋讨论一下郊野公园嘅发展。 你好啊，你好，你好。 你头先又话唔做啲资讯性嘢嘅， 我以为自己听紧大气候。 对唔住，呢啲可能系之前读书嗰啲旧毛病翻 嚟。你唔好啲维基百科冇拎出嚟啊嘛！ 唔系啊，佢有前面嗰啲都唔紧要啊，佢做最尾个温馨提示啊， 唔系真心噶，呢个好重要啊，大家唔该留意翻。 我知呢个当然紧要啦，我冇谂过会系最尾会一句咁嘅嘢， 而我冇谂过会系一个拍拖嘅节目讲呢件事，其实执翻啲垃圾， 大家记住拍拖开心都好，但系要带住走，带走这些垃圾。 尤其是你隔篱嗰个，记得带翻走。 你屋企咪有本书，其实好多嘢唔同路线可以。 但我冇 expect 系会咁仔细地讲一个地方，即系可能去远足去行山。 佢仲讲咩路啊？天桥嘅就 凤东咩飞流啊？ 系啊，凤东飞流嘅瀑布，因为真系好靓。唔系我，因为一开头我以为系真系要实际嘅 location 俾大家真系去嗰度。好资讯性，咁我就好喎、啊，咁我即刻已经谂到，咁就咁就呢个啦，咁系咯，大家清楚，大家应该清楚啱啱我讲嘅地方。 清楚，我谂住拎袋行噶啦，行得噶啦， 应该诶攞纸抹低。 成条路线出咗嚟 我想问边个站转咩巴士近啲啊？咪 可以去东涌嗰度转巴士， 你真系答，你真系答。 我惊大家唔清楚啊嘛，大家听众要知道多啲资讯咁。 我想知道你拍拖系咪都系嗰啲要好 concrete、 好 detail？ 好啲。我哋今日系食边间餐厅嘅？我呢间餐厅，我想知呢间餐厅 入边嘅咩咩 坐边个位，系咪紧抢边位？有啲咩出名咁样？厨师叫咩？ 咁又唔系，我自己又即系我自己都系好即兴嗰啲人嚟嘅，系啊，即系 睇唔出 ，sorry， 好 feel。 你完全一个 well play 嘅人，我知道。 唔系 respect 翻个节目嘅大家，我自己系同埋一， 你即系话我好 respect。 我唔系咁嘅意思。 一比一， 因为我成日，因为我觉得，嚟港台，跟住我觉得，好似要准备多啲，因为之前可能咧。喺度做翻个客工，跟住我觉得唔得，要 well prepare 一下咁。 系究竟被咩荼毒咗？ 谂住讲台应该正经翻啲。 系啊，因为我而家一路倾咧，我冇谂过一开头系真系咁 chill 噶。我想 系 啊，系真心噶。我想讲，我仲有之前特登我喺 YouTube search 咗啲恋爱相关嘅片喺度睇。 我想知 search 过有啲咩片系有谂过讲噶？ 讲，因为咧唔系嗰个系突然之间喺度睇下系 come up 咗recommend 咁樣嘅，佢叫做咧，即係佢係有訪問外國一個專門研究戀愛學嘅博士嚟嘅，即係佢講好多話人類點解會出軌呢個行為出現啦咁樣，係好有趣，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去睇下嘅。 你就應該去翻隔離一台。 我開始 有個人喺度走失咗啦， 有個人喺度， 佢過咗喺個房啊佢。 對，所以我今日原來大家都係好 feel free 咁傾大家嘅係咯戀愛事傾下偈咁轻松咗，即刻。 你算唔算好理性嘅人咧？你觉得自己即系特别，如果可能对住另一半嘅时候，一定要 logical 啊，咁样对待 啊。又唔系喎，另一半我系极度感性啊，即系佢一可能讲少少啲唔好嘅或者点样，系我系可以即刻爆喊嗰啲人，即系我系好 emotional 嘅。 祠堂仔路线真系唔好行啊！ 你讲咩啊？ 唔中意我安排嘅嘢， 有雷暴警告行到山啊！ 我是会那些即是人家说一句很上心的那些低能仔来的。是啊。 Lam儿呢譬如你拍拖时候你的状态即是我刚才觉得从他即是海琪的他好像一个很 well planned 的人那种。那你呢你在拍拖时候你会有一个怎样的状态 一看我就很超啦。即是我真的没什么所谓的因为我觉得你两是啊是啊好像很废的这些答案。但是我真的觉得两个人一齊咧，有時我拍拖咧，即我真係唔想諗去邊，最好日日喺屋企冇出街。係，即我真係有呢種感覺嘅，喺屋企食下外賣，聽 Netflix 就係人生。 笑咩啊？你 一係就冇去，一係就長洲，一係喺屋企啦，冇搞冇中間位。 唔係佢長洲佢都係超，因為佢都係坐喺個單車後邊， 坐單車 人哋用零， 然後攞電話出嚟都係睇 Netflix 跟住 係啦，所以 一個唔同嘅地方睇 Netflix。 咁所以其實海琪都係一啲即拍拖時候喜歡戶外嘢嘅人。 间。 系啊，我中意周围去同另一半探索唔同地方咯。即系我觉得，因为有时如果挤喺同一个 location， 我会觉得好闷嗰啲嘅。我中同埋我自己都中意周围去玩啊，去我又中意行山啊，跟住去唔同地方 explore 下。所以如果 keep 住同即系去同一个地方，我会真系我会顶唔到咯。即系如果另一半， 咁你换个另一半咪得咯。 非常之会， 你唔好将你唔好将你嗰一套咩先，你暴露咗你本性出嚟， 换一个啦，好新鲜感啊！ 但你唔知 keep 住去一个地方咁，譬如食嘢咁为例，你知拍拖你长时间你都要谂嘢食噶嘛？ 系、啊、 如果食同一间， 长时间要谂嘢食， 系啊，即系 你拍拖要长时间， 长时间都会食同一。其实人生系长时间都要 谂，长时间拍拖都要谂今餐食咩食咩，咁系咪唔可以重复啊？尽量 尽量咯，但系如果你话大家 hea 啲嘅食开淡啊嗰啲淡仔嗰啲，我冇乜所谓。但系你话可能哦咁特登都已经出去尖沙咀，系谂住行下街，都但系都系食翻淡仔，咁我觉得 咁点解要嚟尖沙咀？ 系啊系啦，咁点解啊？我就会咁，我哋搵下啲好嘢食，大家开心一下，去啲唔同地方咁影下相，咁唔好咩咁样？即系我中意同人 create 啲新嘅回忆啊，咁样嗰啲咯， 你嗰只要求十分满分有几多分高啊？ 我觉得啊，我又唔系话我谂中间啦，五六分咯，又好夸张嘅，正正常常咯。 系，即系你觉得头先嗰种谂法系，即系正常拍拖应该系咁样。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即系我中意咁样 prefer 啦，系啊。 系即系海琪浪漫啲嘅， 系 初恋个古仔。 但系大部分女仔都系比较浪漫啲。 你完全冇浪漫过阶，即系谂过浪漫嘢嘅阶段。即系细路女嘅时候都已经 了，你唔会憧憬呢啲嘢咩？即系可能对方哇 set 好晒啲嘢俾你啊，准备好晒咁样。 会憧憬，但系憧憬还憧憬，现实还现实咯。即系我系分得好清楚，即系我又唔系好想成日都可能需要好多 surprise 啊。因为我身边好多女仔朋友又系啊，成日都好想男朋友俾 surprise 啊，情人节啊、生日啊、vacation 啊咁样。其实我真系冇嘅，即系我成日都觉得我生日咧，我男朋友最好唔好送礼物俾我，因为咧我谂唔到佢生日我送咩。 哇，幾好啊！ 我哋睇到童年陰影如何影響一個人嘅成長，我哋睇到兩個唔同女士因為童年嘅影響， 係啊， 係啊， 嗰個初戀嚟。 如果你細個係行樓梯嘅話，你大個會行祠堂仔啊， 係 keep 住行。 Oh my god！ 奮鬥救兵。 嚟到第三个环节，呢个奋斗救兵，我哋就有一个你预先唔知道嘅情景啊，系啦，啲爱情上面嘅疑难问题啦，咁啊，你睇下听完之后，你哋会有啲咩建议啊 ，advice 俾呢一个当事人可以听下咯。 我姓陈嘅，今年25岁，咁啊翻紧写字楼工嘅，都系典型嗰啲朝九晚六啊，准时出粮嗰种咯，即系翻工冇乜特别啊。咁平时同啲同事即系倾偈咧，留意都系公司啲女仔，特别系有新入职嗰啲同事咧，都会问下 HR 嗰啲啊，攞个样嚟睇下咁啦。咁早排咧就有啲女同事新入职咁啊，一齐喺度睇，我啊留意到有一个好熟面口啊。后屘先发现原来佢系我大学时候嘅女朋友啊！不过嗰阵时我哋拍咗一年到，我啊衰仔啊出轨就同佢分手咁啦。咁啊估唔到兜兜转转之后啊，又喺公司见到面。你觉得我应唔应该即系主动同佢打招呼咧，定系应该点做呢？ 情景就是这样啦，即是重遇旧爱啦，在一个工作环境，而前提是当年那个当事人是衰仔啦，这样。 大佬，你放过人啦！ 唔系喎， 打招呼啫喎， 打招呼系啊，系啊， 即系讲真呢啲咁嘅情景，如果嗰个女仔唔过嚟同我打招呼，我都唔好意思同佢打招呼。 都系嘅，你做人先系嘛？ 系咯，真系你好唔好意思邀翻人先？你做得出你咪去咯。 如果调翻转嗰个角度，系你系嗰个女仔， 即系你系受害者， 受害者，你会唔会想打招呼？你会点样做呢、 哦、我一定会同佢打招呼嘅、嗯，我就系话俾你听，我而家过得有几好啊！ 仲要问佢添， 我想知道你两个系分咗手之后系可以做朋友定系唔可以嘅？ 我可以的，我是可以的， 我都是可以的，我都覺得。 但是我、即是我要視乎對那個前度是怎樣分手咯，因為有些、總會有些分手是愉快，有些分手是沒那麼愉快。 有些分手愉快耶、yeah! 是啦， 好、yeah! 分手好開心愉快那些，即是可能大家即是陪伴大家成長的，即是大家在這個分手裡面大家學到東西，那這些就是愉快地分手咯、不愉快那些可能就是有第三者啊、我都試過被人有、我不是試過有第三者、 okay. 我試過個男方有第三者嘅，咁呢啲我就更加，即系我当然唔会话好主动想同佢做翻朋友，但系我唔会 delete 佢嘅 contact， 我唔会 unfollow 佢 IG， 我唔会，即系我要佢永远都见到我，因为见到你过得咁唔开心，我就开心啦。 每张相都踢佢先嘅， 黐线，系有啲癫婆啊！ 咁啊，海琪你咧分手之後嗰啲狀態，你係 我分手都係比較都係好似啱啱咪咁講，都係取決於當時大家分手場面好唔好睇啊。但係我諗翻有之前分手嗰啲，而家都仲有 keep contact 嘅，大家就算有時可能分得唔係話咁好，即係可能鬧交收場啊咁樣，但係可能大家都慢慢成長咗之後，大過咗冷靜諗翻件事，都覺得可能當時衝動啊各樣嘢，所以都仲有keep 下 contact， 即系间唔中可能有 reply 下 story 啊，咁样、即系都 keep 到 friend 嘅，系啊。 我想知道你两个分手嘅时候，你飞人同俾人飞嘅次数比例系点样样 啊？做咩静咗？ 我想知，因为你话好取决于嗰样嘢，即系受即系主动同被动嗰样嘢啊嘛。 通常系我有试过俾人飞嘅，但系都比较多嘅系我提出分手。 提出分手通常的原因是 會有啲咩噶？ 你有第二個咁啊？ 有 你行山太慢 了。我覺得有啲係通常係會發現大家唔夾啦，跟住或者係喺呢段感情大家好辛苦咯，即係會係我會即我有兩段關係咧，都係大家鬧交，即係太著緊對方，又日日鬧交，日日喊咁樣，真係太辛苦。我最尾去到係大家，我情緒已經頂唔順，我就話不如真係冷靜下啦咁樣。就我覺得真係要需要停下，即係真係暴瘦咗嗰段時間係，跟住就冷靜完之後發現，唉，原來都唔係話真係冇咗對方唔得，所以就大家即咁你咁樣鬧交法，其實都某程度真係唔係幾適合嘅，所以就都算做都叫做是和平分手咯，系啊，大家冷静啲咁样，系啊。 嗰时因为咩闹交到要 即系所谓嘅性格不合系点样性格不合？ 即系边啲问题？ 即系佢唔中意行祠堂仔啊！ 我要行家乐径。 佢清楚啲路线，佢又见唔到个瀑布喺边。 好啦，呢啲嗰阵系会觉得我有其中一个男朋友系比较 control， 即系好控制嘅，即系大男人啲嘅。咁佢咁我就系比较。自由，即或者我佢去到一个地方系，我有一段时间系，我要落自修室温书，我自温素书嘅人，或者系，我要去同 friend 食，去 gathering 食嘢，但一班成班 friend 有男有女嘅，佢都系唔俾咯，即系佢系唔俾我出席任何有异性嘅场合或者地点，咁我就觉得真系太夸张，跟住咧有段时间系。even 係我唔可以穿裙啦，唔可以穿背心啦，我就可以穿佢買俾我啲 T 恤咯。 父權時代嘅產物嚟， 我覺得係有啲誇張嘅，所以我真係頂唔順啊！我覺得即係一開頭熱戀期，我都覺得可以配合下你，我會聽話嘅，咁樣即係大家都仲中意。咁但係去到後屘，我覺得呢個問題真係越嚟越嚴重啊！真係頂唔順啊，大佬啊！即係我就覺得，唉，唔好啦，好辛苦、啊。 係癲嘅，你要穿佢買俾你嘅衫喎，即係唔係你自己買 T 恤、短褲、長褲咁喎？ 係 even 我係同屋企人出。街啊！我想着即系或者想打扮一下自己，佢会唔中意咯。系啊，佢会 keep 住问我：你今日着咩衫出街啊？佢就系即系我就觉得好大压力咯。我即系连着咩衫我都唔可以自己决定嘅时候，我就觉得唔系一个健康嘅关系。系啊，系啊。 咁 Nami 你咧，你嘅比例 飞人多啲定系俾人飞多啲？ 都有嘅，但系都系应该系我提出分手多啲嘅。但系因为我嗰啲提出分手咧，或者我俾人飞啦，其实都好温和嘅，即系对方唔会同我讲话我哋分手啦咁样，但系佢唔揾我咯，佢冷暴力我咯。 哇！ 咁系啦，就会即自然就会分开咯，都唔需要大家讲出口分手啊，因为系啊，其实通常系咁样多啲嘅，系啦。咁就頭先海琪講嗰個即係好控制欲嘅男朋友，我曾經都有過咁樣嘅經驗嘅。咁就但係咧，我又係嗰啲勁戀愛佬啦，即係只要我中意你，我 OK 就咩都得， 係啦係啦，你 即係我只要令你有安全感，令你開心，我 OK。但有時我哋真係避免唔到，因為我哋冇錢嚟。 係啊， 我哋真係避免唔到我哋工作啊，或者身邊你點都會有異性啊嘛，再在應兩位啦， 啲對手戲又有嬌氣男仔 啦。咁點樣控制啫？咁你 camman 導演咪全部都係 全部都 係係啦。咁即係真係有一次試過咧，係發生咗一件好大嘅事，就係佢喐咗手嘅。 嚇！ 係啦，咁就係嗰個發生係好奇怪嘅，就係有一個男嘅導演 WhatsApp 我，但係佢係講聽日工作嘅嘢，係啦，我跟住佢就開始發癲啦，跟住佢唔信我啦，我就我俾部電話你睇啦，你自己睇我同佢啲對話啦，佢真係同我講工作上嘅嘢，完全我哋半點工作以外嘅關係都冇嘅，但係佢都係後屘嬲到喐手嘅。 哇！喐你啊！喐你！我係喐導演， 我以為你編程， 我係喐導演手， 真係喐喐我，喐我。 係。 哦， 咁打人唔啱嘅， 真 係 應該嘅，真係即刻要拜拜呢啲。 係啦，呢個就好快咁樣就分咗手啦。 哦， 有啲咩男仔嘅性格，你哋係覺得如果有呢一種嘅特質，你係覺得都係淡咩？即係喐手或者暴力，咁當然係不被接納啦。咁但係仲有啲咩性格？即係例如。 其实我最接受唔到咧，应该系颓废咯。 啊，哇，好认同。 但你啱先话喺屋企， 即系 佢颓废可以咯。 唔系啊，先。I mean 嗰种颓废咧，我唔系讲紧你嘅生活好颓废，我系讲紧佢唔知道自己想做咩，佢冇目标或者 上进心。 系啦，佢唔上进咯。即系如果连你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想做咩嘅时候，我有咩可以帮到你啊？ 系好认同，好认同。 即系呢啲位置，即系我成日都因为我以前拍拖嘅男朋友咧，好多都即系可能真系家境麻麻地啦，或者系即系可能或者未出嚟做嘢，或者未揾到一份啱嘅工咁样。其实我系觉得我唔介意嘅，即系我或者我完全唔介意，我哋系日日食麦当劳， 麦当劳 系啦，都 OK 嘅。但系你要俾我感觉到你努力紧咯，即系如果你觉得你嘅生活系咁样，咁咪由佢咁样啦。咁我就吓，咁我咧，咁即系咩意思啊？即系我会觉得有呢种落差咯，因为我自己系一个唔上进唔得嘅人嚟嘅，可能系我哋做呢行嘅即系嘅心态，因为我哋奋斗者啦，系啊， 要 keep 住奋斗噶嘛， 系我哋 keep 住奋斗嘅，咁样系我哋好正能量嘅。如果咧我咁正能量嘅时候，我咁努力咧，但系我男朋友喺我隔篱，成日都唔知自己去做咩，成日喺度嘅打機嗰種，我接受唔到啊！呢個 仲有一樣唔係幾接受，就係比較負面嘅人，或者 放負嘅成日 係啦，即係佢日日放工就同我講：，唉，好辛苦，唉，唔得喎，即係 都升唔到職噶啦。 係啊，即係佢就會成日喺度，同埋佢成日講社會話。哎，都是那些 是粉青啊，粉青 是很粉青那种感觉的，即是会觉得哎，有钱的人就继续有钱，我们这些就是帮他打工的嘛，即又是好像你这样说，他没什么上进心，或者是觉得哎，我改变不到现状的啦，这样。 那如果是超级正能量呢？耶，没事的， 一定得的。 喂，这个我又觉得 不是太 over。 是太 over 这些，即他会他这个是叫做太超现实，即他太离地了，他不知道现实发生了什么事，那我觉得。太天真定系我都系 正常少少， 系啊系啊，即系我哋 average 正常咁样 ，OK 噶啦。 系正能量，唔试过又点知唔得喎？希望就明天啦。 救命啊！唔试过点知唔会中六合彩喎？ 即系期期买， 真系救命。 嗱，咁啊，所以今日咧就你两个听咗你即系同你 share， 多谢你哋啦。咁亦都再次讲就系原来咧，你嘅初恋系点样，系会影响到你上集嘅恋爱究竟会系点样嘅？咁啊，今日再次多谢秦彩莹同。和余凱琪的 Thank you， 拜拜。 跳舞像得高山得矮都闪一餐当时候疯疯癫癫张开口喷气泡 oversize underprice 通通不要讲粗 I'd rather aim high You better reload 闪烁眼神配合稀有几好进入光荣嘅道路全体靠自豪代替展望如果有乐园轮流报道 You better lay low. 不接我同你同一个构造，企喺度不如让路。围起了地盘代替风暴，来兴建自由投怀送抱。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今日起一连两日到慈云山的慈康村和慈文村推展上门鼓励长者接种新冠疫苗先导计划。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希望了解仍然未接种疫苗的长者有什么担心，并释除他们的疑虑，尽量劝得一个得一个。他说活动过后会检讨，视乎长者反应，希望将计划扩展至其他屋村，尤其有较多长者的屋村。他又说上门接种疫苗服务成效非常好，至今已经有近40,000人接受外展接种服务。另外，疫苗通行证适用年龄今个月底会降至5岁。杨何培恩呼吁家长不要留到限期最后几日才带仔女接种。他又呼吁6个月大至3岁幼儿的家长应该尽快带仔女接种疫苗。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到访东涌社区联络中心，同经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获委任至政府咨询组织的青年委员交流，了解他们参与相关委员会工作的情况，并听取他们对青年发展蓝图和青年政策的想法和意见。莫美娟说，和自荐委员倾谈令他感受到青年对香港未来发展的承担，以及为优化政策、出谋献策和服务社会的热诚。自荐计划至今已经先后推出5期，共收到超过8200份申请，直接或间接通过计划获委任至政府咨询及法定组织的青年共担任大约480个职位。政府会继续透过自荐计划开放更多涉及不同政策范畴的委员会给青年自荐参与。国际龙舟联合会通过将原定明年在香港举行的世界龙舟锦标赛改为泰国举办。中国香港龙舟总会在社交网页表示，联合会召开特别会员大会，指出由于现行访港旅客检疫和隔离安排仍然较其他国家严格，因此改由泰国举办。总会对决定感到遗憾，但表示仍然会继续努力争取其他国际赛事主办机会。英国民众冒住不足10度的低温，通宵排队向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灵柩作最后的敬意。伦敦当局表示，排队人龙延绵8公里，已经接近最大容量。民众要至少排队24个钟头，才可以进入西敏厅，呼吁他们暂时不要前往排队。另外，英王查理斯三世和3名的弟妹，包括安妮公主、安德鲁王子和爱德华王子，早前出席守夜仪式。他们又批准哈利王子穿上军服，和哥哥王储威廉出席今晚傍晚的守夜仪式。另一方面，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将会出席英女王的国葬。

系咯， 系真系 唔知 啊！ 你知呢啲咩？呢个叫咩啊？咩？啲嘢变得好快啊！ 啲嘢变得好快， 你啲嘢变得好快啦，系啊， 变得好快， 系啊，今日唔知听日事，好多嘢都系咁嘅。 今日唔知听日事，系啊， 唉，你以为有啲嘢永远都喺度，有啲嘢唔系噶， 系啊，有啲嘢会消失， 系啊，真系唔知， 就好似我咁，我都会有消失嘅一日， 咪系咯。 希望到時大家唔好唔記得我。大家好， 希望大家到時會掛住你。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嘅主持人，我叫阿一， 我係波成啊。 聽下有咩推介啦。今個星期笨讀兵團推介你啲咩咧？今個星期笨讀兵團啊，推介你一樣嘢，就係揀一張你啱用嘅信用卡。咁话说咧，小弟啊呢排咧个手头都好紧啊，开始留意多咗啲关于银行嘅嘢，即系例如每个月几时会有利息啊，几时要交钱啊，定系啲信用卡边张打边张啊，好多呢啲 credit card 嘢。然后当我细睇嘅时候，先发现哦，原来一张系有餐饮优惠嘅，一张就有网购优惠，一张就有入油嘅优惠，呢一张咧又唔知道有啲咩优惠。原来呢个世界嘅信用卡唔系得 V 字头同 M 字头嘅，系有无限咁多张。嗱，对于我呢啲咧，即系对于钱财啊、钱银冇咩概念嘅人嚟讲咧，要谂好究竟用边张卡咧，真系一件好困难嘅事。嗱，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啊，就系推介你。了解清楚自己的洗钱状况，然后再揀一张啱的信用卡，那就可以享有最好的回赠了。笨读兵团报告完毕。即系呢排咧，坦白地说啦，即系睇多咗好多关于一啲即系财务上嘅嘢嘅。即系你之前推介过就系睇一啲投资上嘅嘢啦，即系例如学识一啲咩叫股票嘅概念啊，咩叫基金啊， 或者债 券 啊， 储蓄系咩一回事啦。但我呢排咧就系留意多咗好多咩，即系原来户口都分好多种。我真系对于金钱系有执着嘅。不过零概念嘅啫， 概念啦。 即对于一啲管理财富嘅嘢，我可以话系我人生其中，我又揾到一样我嘅弱点啦。除咗拍子同音乐之外，另外一个弱点就系真系管理财富。即例如，因为即最近有啲嘅买卖啦，咁就要去银行嗰度做一啲嘅手续咁样。然后，即原来系有分储蓄户口、往来户口同埋唔知。外汇户口咁样有一堆咁嘅嘢，嗰我吓， 唔系不嬲一个搞掂晒嘅咩？咁 即系点啊？嗱，即系咧，嗱呢个咧就系，总之呢个就系你平时 A 唔系，应该我话咁，喂，因为我问咗一个好蠢嘅问题，即系讲咗一堆。嗱，而家帮你开咗呢几个户口，你当有储蓄啦、往来啦、外汇啦，同埋唔知咩户口咁样。咁我就系问咗一句好蠢嘅问题啊！咁样我话咁我 ATM 边张揿到钱啊？我真系问咗条咁嘅问题， 你即系 concern 啲钱攞到出嚟啫。 系啦，唔系啊，我 concern 系我交到每个月要交嘅钱之外咧，就系我每个我食饭搭车我可以揿到钱出嚟使咁样啦。咁跟住之后咧，佢话哦，其实咧每一张都 OK 嘅，因为当你入咗之后咧，佢就问你用边个户口啊，剩啊，你唔使咁紧张嘅。 系， 哦好啊，咁样咁啊，帮你开咯。咁开完之后话嗱，咁啊，除此之外咧，因为即系见你喺我哋本行咧就冇一张信用卡啦。咁啊，因为而家开嘅话咧，我哋都即嗰個，你當我有個 plan， 我要 fulfill 到嘅話咧，都要開埋個信用卡嘅，咁就方便咁樣啦。咁然後佢就同我俾咗幾張啦，唔係一堆嘅幾張嘅 catalog 啦。嗱呢張咧就喺淘寶嗰度有優惠啦，呢張就餐飲有優惠啦，呢張咧就邊間百貨公司有優惠啦。嗱呢一張咧就係、如果你平時入油又就有優惠。嗱呢張咧就係、可能你網上嗌嘢食有優惠，你有冇話邊個你用得多？ 有冇啲买袋有优惠啊？买袋比较多啊！ 我啊，有冇边张系饮酒嘅？买喺便利店买啤酒 有 优 惠 咁、 啊、最好买有八折啦、啊！ 即系我对于你知唔知我系有段时间，我系真系我系好我系好麻麻地中意用信用卡嘅人嚟嘅。 系 我系因为我系一个好好大头虾嘅人嚟，同埋我好知道自己使钱嘅嗰、那个。 那個概念，我知道自己是揮霍無度的人嚟。 同埋你最好咧，即係現兜兜有張紙咁樣俾完，咁樣就 我覺得係啦，係啦。因為我嗰、那、嗱、個，即係當然我嘅揮霍無度，梗係唔係無啦啦行入去，嗰架跑車幫我碌兩格，我唔係呢種，而係例如，哦食飯，得我俾啦，我俾啦，哦得飲酒，得我俾，哦得買，誒有咩所謂，大家開心，即係我係呢款，即係未。即唔係奢侈 咧， 疏爽咯，即係例如可能我個女咁樣話，我契爺，我想買嗰個玩具，得買，我朋友食飯，我得我俾啦，唔緊要，大家開心得，我爭百零蚊得，唔使啦，由佢啦，小事咁樣，即係咁樣，咁所以咧，如果萬一我係簽卡嘅話咧，我係唔會記得我使過幾多錢噶嘛，因為有啲人係真係審慎理財，去到我今日咧就去咗呢間餐廳。就簽咗2400蚊， 就 mark 數啦， 就 mark 數啦。咁佢就知道對翻月底寄嚟嗰張信用卡嘅嗰張單，佢就知道究竟 即係啱啱數有冇多咗少咗。係 啦，佢哋真係會記住自己嘅出入帳嘅記錄噶嘛？但我唔係噶嘛，我係月尾打電話去，我仲要打電話去，因為我係好驚嗰啲 online banking， 我成日好驚俾人會唔知點樣盜用啊，或者我會唔知撳錯掣冇曬錢咁樣啦。 呢啲位你係好傳統。 我仲係打電話過去，我想問我今個月走幾多錢卡數？哦，好好，唔該。 跟住咪去櫃員機嗰度。 系柜员机嗰度揿钱咁样，即系揿翻过去。即系我系一个咁样嘅人，因为我知道我一使嘅话，我就会好快就会。 我可以补多个例子啊！大家而家成日用嗰啲俾钱有个 app 咧 ，PayMe 嗰个咧，阿一啊，好后期先有噶，前期嘅时候、你见唔见得？ 我连而家佢咪要验证身份证嘅，我都未噶。我 佢好难得有噶，以前我哋食饭嘅时候，成班同事去咧，跟住大家 我俾翻现金你啊！ 冇喎，俾现金啊！ 系我就我系一个我系我仲有一个再夸张啲嘅，就系有段时间可能同即係曾經嘅一啲女朋友嘈過交，就係例如可能去戲院睇戲，你如果買一張現金買嘅飛就100蚊，但你用信用卡買嘅話就80蚊，你慳20蚊，你做咩唔用信用卡？嚇？咁現金解決咪現金解決，我做咩要用信用卡咧？ 有優惠喎、 我驚有手續費喎、有咩手續費？你唔係停留喺信用卡要收手續費嘅年代啊嘛？即係我一個喺錢財，我一個古老嘅人，所以我真係會行入去經理嗰度問佢，我想問。即系边个户口可以揿到钱出嚟？我平均都要一个月要揿一次食饭噶，咁样即系我是一个咁样嘅人。好啦，咁我就搞咗堆信用卡，原来有咁多嘅。咁最尾咧， 你落到决定嘅，即系有做到开咗张卡。 我系落唔到决定，系我，因为你要两个人去做一啲手续噶嘛。咁我身边嗰位就决定咗就，我得呢个啦，呢个啦，平时我哋食饭可以用得着。 系。 哦，好啦，咁咪中咯。但系到而家我食饭都未用过嗰张卡。 嗱，点 解咧？因为我另外一张卡咧，就系嗰阵时喺中大开嘅一张信用卡嚟嘅。咁我哋好多中大学生都会有开啦，因为佢有啲学生优惠啊，同埋最紧要系喺我哋中大嘅同学仔嘅立场就系，因为有嗰张卡系唔同啲嘅， 系靓啲嘅， 系有中大校园，有系啊，有佢校园有公仔咁样啦。咁我就觉得吓、我用惯咗嗰张卡，万一我开咗嗰张之后咧，我用唔惯，我又唔记得咗交钱，我又要俾人罚钱，咁我信贷记录就会变到好差啦，死啦！咁我就供唔到楼啦，大镬啦！咁所以我到而家咧，虽然佢嗰张系有好多优惠啦，有好多唔知嗰啲唔知咩 dollar 又可以回赠啦，咁样吓、 但系好烦噶，你要记住嗰啲日子啊！ 因为我真系见过有啲朋友咧，佢个银包入边系有差唔多十张嘅信用卡， 咁好夸张，十张， 十张，佢系一个会计师嚟嘅，会计师，佢真系记得喺呢一堆嘅公司，即系例如波盛集团辖下嘅中菜、西餐同埋日本菜，仲有火锅呢几间咧，佢认得边几间嘅集团嘅，其实好易记啊，系咪先？呢间咧就呢张卡有折，咁呢个回赠嗰个 dollar 咧就三倍嘅，佢就真系记住咯。佢即等于啲人，等于啲人去嗰啲咩订机票，一定有一两张就要储嗰啲咩礼数嗰啲嘢噶嘛。 系 啦，佢真系记到，我真系好佩服。我呢一世人啊，都唔可以做到呢一类嘅人。 有缺点啊，你个人真系。 我真系有缺点， 缺点呢个。 咁当然佢都有佢嘅缺点嘅，即系例如佢唔可以，得啦，我请啦咁样。 因为佢计住晒， 佢真系 计 住 晒，佢冇咁疏爽。 咁冇嘅，即系大家个性格唔同，冇话边个好啲唔好啲嘅咁样咯。 因为我卡咧，我一路其实咁耐以嚟咧，我都系用中大嗰张嘅啫。系，我觉得系诚意结嚟嘅，即系 诚意结， 因为嗰张卡真系， 仲有我哋个校徽添， 系啊，同埋真系靓嘅嗰张卡。咁 我嗰时 ，sorry 啊，我嗰时读香港大学嘅时候，我都想申请一张佢哋学校嘅信用卡，系啦。但我问咗佢话冇公仔，佢就冇啦， 就冇 feel 啦，系唔知点解为咗啲咁无谓嘅， 即系有段时间有某几间银行系同漫画 crossover 噶嘛， 系啊， 有超人啊，有蝙蝠侠啊， 系嗰啲咯， 系啊，我都有谂过，不过我又唔系咁中意蝙蝠侠，即系如果你话，如果你同火影忍者 crossover， 我储齐一set 啦， 系啊， 所以我明白点解有啲人啊。 会为咗某啲嘅偶像团体或者歌手啊，去出翻张电话卡，系非常之合理嘅。 就好似你好中意中大嘅，好中意个 logo， 你会 keep 住用系一样啦。因为我咁多年咧，其实我心里边系想换嘅，而换个原因系我唔叫做好似你头先个会计师 friend 咁精打细算到黐线。但系咧，我都發現到就而家我哋用呢張卡，咪有啲咩多拿咩多拿送嘅，即系你唔知簽滿每$250，跟住就會有$1你可以買嘢。我就成日覺得你要逼我再使錢，即係嗰啲多拿。老實講，你幾十蚊嘅啫，我簽著唔會好多啦。你年尾夠數啦，要用啦，唔用咧嗰啲多拿就作廢噶啦嘛。咁你就覺得喂嗰啲係我的錢嚟嘅，用啦。但係嗰$20-$30。我又唔夠我買對鞋，食飯又唔係到度用 到。哦，咁你咪去便利店買杯嘢飲，咪扣咗佢。 佢唔係全部地方用得㗎。 哦， 係 㗎，係 啊。 哎呀， 又係， 我又係要行入去問經理，我想問我喺戲院用唔用得。 我每次用嘅時候咧，我就要開個 app， 然後 search 有邊啲鋪頭可以。咁、哦、你又唔會突然間想買啲無謂嘅嘢。 係係。 每次你要特登使錢，我成日都覺得呢樣嘢係煩嘅。我都好想揾一張就係佢好最好咧，直接可以攞嚟回贈去扣翻卡數。 啊。 咁係最。 哦，有呢啲㗎。 係啊。即係嗰樣嘢就譬如都係啦，嗱$1,250有$1回贈啦，咁去到你每次接單嘅時候咧，你儲咗幾多佢就會將你信用卡要交嗰條數扣翻嗰啲錢，咁你咪唔使煩咯，都係嗰句就唔使煩咯。 係， 我唔使想用、啊。 所以我係好中意用現金嘅人嚟嘅，即係我覺得咁我大概 mark 到條數，即係例如我每次真係喺 ATM 撳錢出嚟嘅時候，我大概計到哦，我一個禮拜大概要撳$2,000嘅，咁之後平均 keep 住呢種嘅使錢速度啦。咁、我有啲朋友佢真係調翻轉，因為佢覺得有好多嘅回贈，有好多嘅優惠咧，佢真係所有嘢佢。唔會帶信，即係佢唔會帶現金出街，所以都用信用卡去解決咯。咁所以呢個就係一個好大嘅分別。即係有啲人話去到外國生活或者去旅行嘅時候，其實你而家係可以唔使帶現金噶嘛，你全部都用信用卡去解決嗰件事、或者可能外國有啲叫 debit 卡嘅嘢有啲唔同啦。咁但係所以呢個我覺得係要學習，或者你即係好似我咁，我唔識或者我唔擅長，但我要學。哦，呢張卡有咩優惠？呢張卡有咩優惠？你要知，因為其實去到我呢個狀況。我真係日日喺度睇住啊！嗱，而家手上有咁多錢，每個月咧呢個號碼咧呢個日子咧就過數啦。哦，我唔係咁，然後我要對翻哦，年每個月嘅月底咧嗰度咧就會有啲利息再加翻出嚟。唉，死啦！咁我知道今個月係交幾多錢咧咁樣。哇！ 你理財界嘅原始人啊，你係 因為我真係連交、那個、 我諗我連嚟打電話去問嗰、那個。我第一次聽我身邊有人咁樣交卡數，打完電話問完之後再自己過數嘛？你話交卡數， 是啊、 我第一次聽係咁樣交卡數啊！真係理財原始人、啊 因為而家開始即係你當要供樓啦，咁佢就有啲户口，咁我就問，哦，咁我邊個户口係自動扣數啊？定係我要上網撳掣啊？咁我係咪有啲叫做佢按揭聯繫户口，咁就會有啲息對沖翻啊？咁我就問。咁即係我係月尾啊，咁我計幾多錢啊？我就問咗一堆咯。我覺得其實喺我立場係一啲好蠢嘅問題嚟嘅，但我真係要知咁，然後我就係咁煩我嗰、那個即係負責嘅嗰位經理，咁我就係咁問佢好多嘢。咁當然佢都好耐心咁樣解釋曬，但我就覺得點解呢啲嘢我會唔識嘅？然後我就覺得，唉， 原來有啲都要學， 然後好多嘢要學。 但你講嘅嘢頭先係真嘅，就算當你最後冇申請一張信用卡啦，但你考慮嘅時候，你最終會做一個步驟，就是、我之前都體驗過，我最後冇申請一張新嘅。就是、你要想其實我使錢在最多地方是哪裡，因為你申請信用卡，剛才你說它不是有很多不同的優惠的，譬如你 我最後想回就是其實我用信用卡最多呢 網購、 其實是訂那些外賣、 哦、 就那些是嘛，那其實、哦、原來我知道我這件事佔我平時使錢最多呢，我找那張卡呢就是做這件事有回贈呢，這樣就 fit 了。 是同埋佢哋咧有好多唔同百貨公司有唔同嘅信用卡噶嘛，即係某程度上咧已經變咗一種嘅優惠卡啊。即係例如咧，小弟嘅外父咧，我聽我老婆講咧，佢係好即係叫做審慎理財，因為佢係一位會計師啦。佢真係即係例如我有啲嘢想買咁樣，我例如我想買個銀包咁樣，咁咧例如喺波勝商場嗰度係會有呢個款式嘅，咁我呢啲人物。哦，咁咪去买咯。哦，2,900啊，哇，冇折啦。咁咪肉痛啲咯，系咪先？咁都要用噶啦，银包系咪先？咁最多咪拣个平啲嘅款啦，咁样。但佢唔系啊，佢系真系会有好多可能，有波盛商场，有周涉商场，有方子豪百货公司，有黄天怡超级市场嘅好多款嘅专属信用卡。你要買呢個電器哦，咁啊用呢一張嘅信用卡去嗰度買，佢真係會有，因為而家好多係免年費 啊， 或者剩啊，其實你根本嗰張卡喺度，你唔用又唔會、啊、又唔會扣你錢嘅，咁你用咁你咪有個優惠咯，所以我覺得係即係大咗之後，你開始真係要儲。 即一分一毫都是錢咯。我而家開始明白 啦嘛， 一分一毫都是錢，我又不會請大家吃飯，不會請大家喝酒， 開始收翻。 今天吃飯215蚊，麻煩波盛過翻五毫子俾我。 如果有零頭嘅話，4:45入啊！喂，今時今日4:45入，你塗埋個1蚊俾我啦，即係嗰啲咁啦。 即係我啲 friend 係特登咧，佢哋都計，佢會開一個 app 啦，然後會計呢啲數啦。然後甚至乎係之前以前你仲有得去旅行嘅時候，佢會特登為咗去日本旅行開一張信用卡。 我當地唔係即係香港 開，因為佢嗰啲就日本簽證，即係玩到好偏啊！ 哦， 日本簽證有優惠，所以佢去日本旅行佢特登。 所以我話我嗰個朋友有10張信用卡，其實都唔係真係咁罕見咯。其實都真係有好多人為咗某啲嘢開一張嘅信用卡，或者開一張嘅，因為而家綁埋一齊變咗會員卡又係，或者優惠卡， 我覺得都有啲會員卡咁多㗎。 咁樣去整埋一齊咯。 同埋我呢啲仲試過為咗贈品添啊，為咗架接單車嗰時咧申請咗信用卡。你只要申请头几个月唔知签咗几多钱咧，就换单车嘛。嗰时就系为咗咁样样，真系签咗几个月之后攞一个单车张卡冇再用过，摆咗喺度噶啦。 迎新礼品啊嘛， 系啊，有时真系会抠呢啲噶，好储埋好成沓卡。我妈都系噶，话其实呢张冇用噶。嗰时迎新礼品有个吸尘机屋企要，即系阿妈吸以前已经有呢啲噶啦，就为咗个吸尘机。 我哋冇呢个概念噶嘛， 啊、 即 系 我觉得嗱，唔系叫大家一定要去申请信用卡，唔系，我哋都系嗰句要提大家。还得好先好借，系咪还得好？咪还得到，还得到先好借，系啦，真系还得到。 审慎理财， 审慎理财， 量力而为， 量力而为，所有嘢都好紧要。系啦，提多次，审慎理财，还得好先，还得到先好借。咁但系佢哋阿妈或者做咗你阿爸之后，真系学识喺每一个细节嗰度悭翻啲钱翻嚟。一部嘅吸尘机平有平，贵有贵。都1000多元一部啊， 系 啊，咁又悭到啦。你啲优惠摆喺度，你唔用一分一毫，月底要供楼嘅时候，供多一嚿水就系供多一嚿水噶啦。 系啊， 你冇咗弹作，冇3嚿水就系冇3嚿水噶啦，好紧要。所以我觉得唔系叫大家一定要申请信用卡，你真系学识理财，唔好好似我咁样。连支票户口同储蓄户口都唔识分， 几日成日问啊，我 点样可以喺柜员 K 度揿钱？ 佢未同你讲咋，先生，其实今时今日咧用 app 都可以揿到钱噶啦。系啊，你知唔知啊？ 你知唔知今时今日我系因为嗰个经理帮我装咗个 app， 我先搞网上理财噶咋？如果唔系，我都系去户口嗰度。记住哦，入咗钱啦，哦，电台出咗粮俾我啦，哦， 打补啦，你生咗未？ 所以嗱，都系提多次大家，审慎理财，还得到先好借。今次终于讲到啦， 讲得好嘅。 但系学识即你了解唔同信用卡，了解自己嘅消费习惯啊，或者啲理财嘅嘢，然后去揾最好嘅优惠去适合自己。是我哋今日想帶出嘅嘢， 係啊，嗰啲叫咩開源節流嘛， 係啦，係啊，月尾供樓好慘噶。 Can I dive into every corner of your mind? Give me your time and all the spaces between the lights. I never knew you blur out all my visions. Rose tinted eyes, I knew that we were different.